一个女孩子家怎么那么讨人厌？立马去储藏室，待着不许出来。 当洗盘子也能打碎，笨死了。 30岁前的我，一直在指责声中长大。30岁后的我，结婚生子，我发誓不要活成我父母的样子。这个怎么读？ 贴贴壮壮。 不对。 呆呆壮壮。 重读。 得得壮壮。 是跌跌撞撞，笨死了，笨死了。 这一刻，我像极了父母曾经对我的样子。 及时给自己喊停，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孩子，因为有一天，我们也会成为孩子的原生家庭。父母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一生。